黄敏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四分啦，差不多。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20号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12月18一个节气，就系大寒嘅日子。不过咧，而家室外温咧系有16度嘅，相对湿度80%啊。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音节幻变。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啊，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我笑中还有泪， 一个我好欣赏的女歌手范晓萱，眼泪。 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早上系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系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室外温咧16度，相对湿度82%，潮湿啦，莫非已经？就嚟春天，咁又好似系，都就嚟农历新年啦，系嘛？我好怕冻嘅，所以快啲过去冬天就好啦。 你的星星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孤单，你会想起谁？在凌晨时分呢啲时间，孤单嘅时候，会唔会谂起我？所以你留开心机咧。 找着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 即系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个脑海里边就会出现呢一套电影啊，刘青云加上袁咏仪合演嘅呢一套《心不了情》。听到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童安格嘅歌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有时真系嘅，你个口唔讲，侧边嘅人又点会知道呢？唔好要人咕咕下，想知道你嘅心，你就讲出嚟啦。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眼藏真心。 所以不敢靠你太近。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位于美孚的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再有一名12岁男生初步确诊，他住在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政府将富月楼列为受限区域，在区域内的人接受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话，呢名十二岁男生同早前涉及该校学生嘅阳性检测个案，并非同一年级。最后翻学日期系星期一，佢冇出现病征。根据强制检测公告嘅规定，到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佢并冇接种新冠疫苗。因应深水埗区内几个区域近日出现传播链，社区传播风险较高，中心呼吁在相关区域居住和工作有感染风险的人士尽快进行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出现越来越多源头不明的个案，形容疫情开始非常严峻，社区有隐性传播，对此感到十分忧虑。他话目前个案中部分可能是同宠物店 Little Boss 相关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个案，另一部分可能同曾经居住检疫酒店之后到社区的巴基斯坦女子有关，令到深水埗附近甚至美孚一带出现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个案。张竹君呼吁在深水埗同美孚附近居住同翻工，或者感觉不适或自觉高危的市民尽快前往自愿检测。一名新冠病毒确诊者早前曾经短暂到访荃湾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换证中心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同本月27号暂停服务，并在下个工作日，即是听日同埋本月28号恢复服务。已经预约的市民可以选择在稍后日子前往该换证中心办理换证手续，无需要重新预约。入境处又话会安排该换证中心所有员工今日接受病毒检测，以及完成彻底清洁和消毒该办事处。同时入境处会在本月27号安排所有员工再次接受检测。英国新增超过108,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359名患者不治。首相约翰逊引述科学家表示，相信这一波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疫情在全英国已经达到顶峰。英格兰地区将于下星期开始撤销防疫 B 计划，民众无需再在任何地方戴口罩，进入处所不需要出示新冠证明，但在有需要时仍然要自我隔离。另外即时取消在家工作安排，教职员和学生不用在课室戴口罩。但有专家警告，民众生活迅速回复正常，病例有可能再次反弹，加上目前的病例数目仍然很高，应该逐步解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028点，下跌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32点，下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日元114.3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47美元，卖出1841.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对于佩佩来说有一个小故事。我记得咧，喺我大仔二年班嘅时候咧，咁啊，曾经作文嘅时候咧，作咗一篇好长嘅文啦。到最后，通常你文章最后嗰一句或者最后嗰段咧，都系写翻一啲嘅感受咁。当时嗰篇文章咧，就系讲紧一啲事情发生。最后结尾嘅时候咧，我就教个小朋友就用咗呢一个让我欢喜让我忧呢一个字嚟作呢一个文章嘅最尾嘅一句。结果咧，老师派翻嚟就话：，哇，呢一句简直系好句，冇错啊！细个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学语言咧都系用呢一个嘅音乐嚟学先嘅。点解咧？我细个学呢个国语咧，都系听国语歌，即系呢个邓丽君姐姐嘅歌曲咧，令到自己对于国语咧都有一定嘅认识。学英文都系啦，好多时候都话听歌学英文啊嘛。咁除咗你话学讲之外咧，其实里边好多即系歌词中嘅字咧，都可以套用喺一啲嘅中文或者英文嘅文章里边。咁啊，当时我就套用咗《让我欢喜，让我忧》呢一句啦。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如此 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即系你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嘅一个 music video， 即系佢呢个嘅音乐录影带啊？讲紧咧就我记得系辛晓琪咧就抹个厕所，确实咧呢排疫情咁严峻咧，清洁真系好重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8，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上嚟。 沉默，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会。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今日呢一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系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晚上咧渐转多云，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系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呢係和暖潮湿，能见度係较低，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78%啊。唔知道每个星期四五六係咪你都会等待清晨上嚟嘅开始呢？我相信我一定係。你呢？会唔会星期日一二三都会落落乱啊，起码我是，因为好期待每次在空气中同你相遇。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张洪亮的歌声《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7啦。咁啊，近排咧，大家都知啦，即系疫情又开始即系反反复复啦，亦都即系都开始个案，亦都系多，亦都有两种唔同嘅变种嘅病毒咧，香港而家开展紧。咁啊，大家都真系要做好你嘅防疫措施啦，即系戴好你嘅口罩啦。之前亦都讲话，如果你戴口罩戴得唔好嘅时候，其实啲口罩窿罅罅都会入。有时呢我啲小朋友出街嘅时候呢个口罩真係唔知点解呢不其然呢就会由个鼻梁嗰度呢就跌到落去个鼻个窿个位。咁都已经係不停咁提醒。咁但係呢只手如果不停咁掂个口罩呢又好似好危险咁。咁可能呢即係口罩未必係啱个 size 啦咁要嗱嗱声去搵嗰个啱 size 嘅。咁亦都即係除咗你话戴好你个口罩之外呢当然即係洗手真係唔讲得少啊。无论你话真係搵水搵碱液去洗又好搵呢一个嘅酒精搓手液去洗都好呢其实呢真係唔好咁容易呢就係、是、将隻手呢就掂到好多呢一个嘅病菌然后捽眼啊捽鼻啊咁等等呢啲地方呢都系要少嘅。当然啦你话教育咗咁多冇理由唔识嘅系因为呢就係、是、防疫系会松懈嘅。当初即係人大家都担心嘅时候呢真係做得好啲嘅。咁啊，仲有咧就系 U 型嘅隔水器啦，咁啊，亦都即系要用呢、這个漂白水啊，同埋即系要令到佢里边咧湿润啊，咁就会好啲啦。仲有好多好多呢一个嘅防疫措施咧，都大家都应该要遵守。当然啦，如果未打针嘅朋友咧，真系要快啲去打啦。打针同埋打针。好啦，望个钟咧，咁啊就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啦。一阵间咧出现喺健健康康，仲有清晨咧就有皮肤科医生。黎奕桥医生出现嘅，今日同你讲下呢个话题咧，可能大家都会好担心嘅就系头皮问题啦，同埋咧呢一个脱发嘅问题，哇，系会唔会都啱你听咧，或者啱你身边嘅人听，或者啱你啲朋友听咧？好多男士都好驚脫髮，其實女士都好驚脫髮嘅，因為頭髮真係可以影響一個人嘅儀容嘅。咁究竟喺皮膚科醫生係點樣睇脫髮呢一個問題呢？想知道，留意住一陣間咧，健健康康才清晨。呢、這個時候留意，當然係六點鐘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嚟再見。 七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6至7级，稍後達8级，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028点，下跌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32点，下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日元114.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2，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4美元，卖出184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啊，先系咪约咗妈咪去行下街食下嘢啊？不如约下早一点咯。 约晏少少啦，奶奶话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可以听尽经典名曲，等佢听埋节目再去接佢都未迟啦。 最细心都真系你啊，唔怪得知妈咪啊咁锡你呢个新抱啦。 使乜讲啊，学下嘢啦你。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20号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12月18，有一个节气大寒嘅日子啊，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70%。星期四咧嚟到呢个时分咧，就会有皮肤科医生黎奕桥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一个透皮同埋脱发嘅问题嘅。系咪好期待想听咧？因为咧，我谂无论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啦，对于头发咧都好重要。因为咧，一个人咧嘅头发咧，即系靓唔靓啊，或者梳唔梳头啊，或者清唔清洁啊，其实都可以影响一个人嘅仪容啦，人哋对你嘅观感啦等等。特别系女孩子啦，又觉得哇，如果即系有一把长长嘅乌黑嘅手发咧，确实系又系吸引嘅。咁但系你话男士如果出现一啲嘅脱发嘅问题啊，可能 M 字额啊，或者地中海啊，或者甚至乎咧，即可能得翻少少头发啦，咁系唔系都冇得救嘅咧？喺应该喺咩时间我哋开始就要注意呢一个问题咧？当然啦，除咗你话脱发呢个问题之外咧，雪花纷飞咧喺呢一个嘅这个秋冬季节都好多时，大家都见到深色嘅衫上面好多一点点嘅白色嘅头皮，系咪我哋都应该要注视一下咧？想留意咧，就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呢个时候咧，我哋继续听歌。梦醒时分，我哋有陈淑桦嘅歌声啊。6:02啦，要起身啦。会唔会都系徘徊喺呢个梦醒时分当中嘅你呢？冬天啊，确实真系唔系有几想起身啊，认真嘅。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星期四啊，健健康康财清晨，除咗佩佩之外咧，仲有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出现嘅。黎医生早晨， 早晨。 嗱，讲起呢一个嘅皮肤嘅问题咧，即系除咗你话系一啲嘅湿疹啊，或者一啲皮肤病之外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讲靓啊，都关皮肤科事噶嘛，系咪？嗱，有一样嘢咧，就点都系会觉得唔靓噶啦，就系讲紧啲头发咧，如果系白雪纷飞有头皮嘅话咧，尤其是呢啲秋冬季节，你硬系好多时候你都会留意到一啲深色衫上边咧就会有一点点嘅雪花，确实令到人哋觉得，除咗你好污糟之外咧，其实都对自己嚟讲都系好困扰噶噃。系咪就咁可以喺坊间买一啲去头皮、止头痕嗰啲洗头水就已经搞得掂咧？ 头先问题咧就真系好讨厌嘅，好似头先佩佩话，真系系咁好似落雪咁样，成个膊头啊，成件衫啊，见到一点点白色。咁当然头皮成因有好多好多种。你话普通个头皮好干啊，好似我哋皮肤，哇，秋冬天干燥啊，甩皮啊，可以嘅，都可以系有。咁但系实在亦都有好多好多皮肤嘅炎症，头皮嘅发炎，可以令到甩头皮嘅。 系 咁变咗，我哋都要知道个原因先可以对症下药。 即系唔系话佢污糟先有，系佢有病先至有头皮啦，系咪咁讲咧？ 系啊，我哋见到好多例子咧，就系、是、例如个病人有一只叫做脂溢性皮炎嘅，好常见噶。咁咧就脂咧就系脂肪个脂，溢咧就三点水一个亿字，即系多得滞，油脂分泌多得滞嘅皮肤发炎。喺例如后生啊或者中年嘅朋友咧，我哋都见唔少噶。好多时脂溢性皮炎嘅患者咧就会同我哋讲。啊，个头系咁落雪啊，甩皮啊，有时有啲痕啊，发线有啲红啊，甚至乎会影响埋眼眉啊，眼眉中间嘅位置啊，同埋鼻翼两侧添，咁样。 吓、 啊， 即系你嘅意思喺个眼眉同埋鼻翼两侧都会甩皮咯？ 都可以啊，因为咧呢只脂溢性皮炎咧，顾名思义，头先话油脂分泌多得滞嘛。咁喺皮肤嘅 T 字位块面啦，眼眉、鼻翼嗰啲位置，加埋个头皮、发线、耳仔呢啲都系油粒粒嘅位置，呢啲油脂比较多嘅位置咧，可以有发炎嘅现象，就形成脂溢性皮炎，就不停甩头皮啦。 咁点算啊？系咪即系要用啲药水嚟洗啊？定系？即皮头皮唔可以用搽润肤膏噶嘛， 明白，因为咧脂溢性皮炎咧好多时系一啲毛菌嘅作怪嚟噶，咁嗰啲毛菌其实咧就系住喺个皮肤里边嘅，好得意呢只毛菌咧好中意食我哋皮肤产生嘅油噶，即系啲油脂分泌啦，咁变咗喺啲皮肤最油嗰啲位置 T 字位发线，你俾越多油份佢咧，呢只毛菌咧，佢会越生得多噶。咁越生得多，咁咪发炎咯，咁咪甩皮咯。咁所以咧，好多时我哋用嘅药咧，要对应去杀翻呢一只毛菌，将佢嗰个数量咧减到最低，咁就可以控制个病情啦。 咁坊间嗰啲咁诶去头皮洗头水搞唔掂嘅咩？ 我谂咧，通常都要用翻一啲有药性嘅洗头水，真系杀清只毛菌先搞得掂啦。 如果一般即系话，系咁以落下雪嗰啲，系咪就搞得掂咧？如果用嗰啲普通嘅去头皮洗头水， 嗱，我咁谂啦，如果真系一开始发作有啲头皮咧，你可以试下坊间嗰啲，例如有啲系含有 selenium 呢一只成分嘅洗头水，睇下可唔可以帮到手先。但是如果过了几个礼拜持续是这样的话，亦都加上头皮有红啊有痕呢，不要等了，真的要去看看医生，看看头皮是不是有发炎现象 了。除了头皮一块块地跌下来之外，我亦都见过有些朋友仔呢，在个头皮的头皮的肉的位置呢，一嚿嚿一嚿嚿结在那里的，那些是不是再严重一点的呢？ 除了讲脂溢性皮炎会有头皮发生啦，其实仲有好多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头皮发炎嘅。例如头先佩佩讲啦，有时一嚿嚿一饼饼啲皮屑好大块嗰啲，可能系银屑病上咗头皮嘅征兆嚟噶。咁银屑病咧就完全系另一种皮肤发炎嘅病啦。咁佢专门咧就系喺头皮啊、发线啊、耳背啊、手踭啊、膝头哥啊或者背脊嗰啲位置出现嘅。咁当然要真係要睇医生去断症先得。因为如果真係银屑病嘅话呢，真係有啲特别针对银屑病嘅药物可以用㗎。 咁湿疹呢，湿疹会唔会都喺个头皮里面出现嘅呢？ 亦都可以。湿疹通常如果上头皮嘅话呢，个患者会好痕啊，有甩皮啊，拗损咗湿湿地啊，又好红啊，咁啊一笪二笪啦，咁当然都系嗰句啦，要真系望到嗰个疹个样，睇个分布，咁亦都问症之后呢，我哋先至可以断症啦。 都系唔可以求其买支呢一个去头皮止头痕嘅洗头水搞得掂嘅。系啦，咁嗱，即系除咗你话头皮好令人尴尬之外，我谂大部分嘅男士啦，都是讲最怕是什么？很后生就开始甩头发。哇，一听到甩头发三个字大家都会很怕了。其实甩头发 是不是大部分男士都会有机会有啊？还是其实有某一些过滤性病毒令到他这样？还是什么原因会甩头发的呢？ 很多时候男士甩头发啊，开始个额高啊， 地中海啊， 地中海咧，好多时呢啲咧系啲男性荷尔蒙嘅因素嘅，咁、 哦、 当然亦都有遗传因素啦。我好多病人咧问佢哋。都是有家族遺傳啊，爸爸媽媽啊，或者是有啲舅父啊、叔啊嗰啲都有啲地中海 M 字壓嘅情況，咁佢自己都有啦。 哦，咁即係話，如果見到屋企人係咁，你都無一幸免咯喎。 咁又未必嘅，不過真係要知道要及早處理，因為坦白講啦，如果你到已經個地中海已經個頭頂 形成咗啦， 你先去落藥嘅話咧，有時真係太遲噶啦。 会唔会即系喺未有发生脱发嘅时候，见到自己周遭嘅亲戚朋友全部都有呢个问题嘅，未有呢个事已经系即系搞掂佢先啦？ 嗱咁讲啦，因为咧男性脱发呢样嘢咧，佢又唔会一时三刻即刻发生嘅，佢咧第一次开始发生咧。就是开始个额高，就是开始 M 字额，咁你会见到头个发线两边咧开始食入咗去。如果你有家族史，又开始睇到啊个额开始高咯噃，真系要开始认真考虑，我系咪要开始用药啊？搽药好食药好咧？咁样 啲人话搽白兰地得噶嘛，系咪得噶？ 通常咧，我都知道坊间有实在大多种话，哇！依男士脱发啊，好多药啊，保健品啊，多到不得了。当然有证据的治疗呢就真的不多的。咁呢有几款药啦，咁有啲叫做minoxidil 嘅药水可以查啦，又或者有啲药丸叫做 finasteride 嘅，咁呢亦都用咗好多好多年㗎啦，咁可以去口服嘅药亦都对呢、這个情况是有改善的。 咁都系要揾医生啦，系嘛，即系就唔好乱咁嚟啦，系嘛， 冇错。 系啦，咁亦都有听讲过咧，话戴得冇多咧就会甩头发噶，焗住系咪咁噶？ 都未必嘅，系啊。咁就我哋有见反而有时你话焗住噏住，有啲头皮发炎发生就会嘅。咁但系甩头发就未必嘅咁。 嗱，头先又讲咧，男性荷尔蒙令到好多男士都走唔到鸡去呢一个甩头发啦。咁女士仿佛系咪就唔会甩头发呢？ 都唔系噶，咁女士咧亦都有一只嘅 female pattern， 即系女士嘅pattern 嘅甩头发嘅脱发嘅。咁女士嗰个脱发咧，嗰个表征就有啲唔同。嗱，头先男士讲啦，佢可能额高 M 字额先，跟住咧就地中海啦。女士咧一开始咧喺个头顶上面先嘅，即系咧开始你会觉得个顶 稀疏咗啦。 薄啦，稀疏啦，好容易就望到啲头皮啲肉啦，咁样咁啊。当然女士亦都有机会系因为有遗传性质啦，咁所以都系嗰句， 当有变化咧，可能真系及早去医治好。 弊啦，黎医生，我以前咧啲头发系好厚好厚嘅，咁我生得几个之后咧，每次生 B B 都会甩咁啲头发噶，甩完之后又好似仿佛佢冇加翻。咁头先你讲喺个头壳顶，我又觉得而家薄薄地，系咪冇得翻转头噶啦，黎医生？ 嗱，都唔系嘅。嗱，头先阿佩佩讲咗两样嘢啦，吓，有时年纪慢慢增长冇计啦，可能啲头发都系生长。又会慢啲，又会甩多啲啦吓。不过咧，有一样值得提嘅，头先讲生 B B， 咁其实咧好多时怀孕期间咧都系对个成年人嚟讲系一个压力嚟，一个 stress 嚟嘅。有时我哋有一只咧叫做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咧就系嗰个头发嘅周期乱咗六。咁因为头发嘅生长呢，条头发生出嚟喺个头皮上面，佢慢慢先会再脱落啊，坏死啊咁样。但係休止期脱发呢，就係嗰个头发周期突然之间喺头发上每一条头发都去咗一个脱落嘅阶段。咁通常呢就係有啲大件事发生，大件事医生呢意思呢就係、是、嗰排病啊，辛苦啊，怀孕啊，即系或者一场重病入医院好多次嘅，咁可能咧就会个头发周期乱咗龙，可以突然甩得多嘅，咁呢种叫做休止期脱发。通常如果休止期脱发咧，当嗰个病人嗰啲压力啊、嗰啲病啊过去咗之后咧，都可以好翻嘅。咁当然要分辨边一只嘅脱发咧。要睇醫生噶，要真係尋求專業意見先得。 嗱，頭先你講有啲壓力底下就會有機會脫髮咧，我有聽講過有一樣嘢叫做鬼剃頭，即係無端端喺中間有個窿咁樣。 係， 咁呢啲係唔係真係鬼剃頭，定係其實有其他原因嘅咧？ 嗱，俗稱叫鬼剃頭啦，或者瘌痢頭啦，咁學名叫斑秃。斑秃嘅意思咧就係、是、好似頭先佩佩講啦。突然间有几个窿仔，我好多病人咧都同我讲系啊，我剪头发个发型师同我讲噶，因为咧嗰一笪冇咗头发嘅地方咧，佢又唔痕又唔痛又冇甩皮， 都唔知咁样。 系啊，所以咧人哋话俾你听嘅，咁咧佢就好似有一笪甚至多笪冇咗头发光秃秃嘅头皮，咁就呢啲嘅斑秃咧，好多时系免疫系统问题。我哋知道咧，系自己身体嘅免疫系统去攻击、攻打自己嘅头发嘅毛囊。咁但系确实乜嘢原因，自己嘅免疫系统会突然间会打烂自己啲头发咧？有时原因不明嘅。咁当然我哋都好多时会俾适当嘅治疗，因为又系嗰句啦，如果佢一路唔理。当然有啲病会自己好翻嘅，咁但系亦都有啲斑秃咧，佢越嚟越多突。咁有时我哋都要查翻，甚至乎打针有啲药物落去斑秃嘅位置，等佢补翻住，刺激翻佢生翻啲头发嘅。 嗱，除咗呢样嘢之外，亦都有听过咧，可能你系用错咗一啲嘅头发用品，都会导致甩头发，咁系唔系嘅咧？ 我哋见得最多咧就系啲染发剂啦。咁咧，有时有啲病人其实自己唔知咧，其实佢对染发剂有啲成分，有一只叫做 PPD 嘅成分咧，系有敏感嘅。咁我哋见好多咧、就是，就系佢染完发，通常第一次冇嘢噶，但系佢染咗第三、第四、第五次之后咧，佢就点解每一次染完发个头皮都会红，都会痕嘅，甚至乎严重到甩埋头发嘅咧？咁，其实咧有时咧就佢根本系对嗰个染发剂里边个 PPD 嘅成分咧系有敏感，自己都唔知嘅。咁我哋咧。会相对会俾翻啲药物啦、消炎啦，或者我哋系其实可以有啲测试可以做，睇下个病人系咪真系对呢只染发剂里边 PPD 嘅成分有敏感嘅。 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啦，其实系拣洗头水咧，有冇啲意见俾下我哋咁样咧？ 洗头水咧，其实我哋都系嗰句，用翻啲冇咁多香味啊、花香啊、一啲温和啲啊嘅成分啊，咁都 OK 嘅。咁当然我哋见得多咧，就系有啲头皮发炎嘅病人啦。咁嗰啲病人咧，更加要小心，可能要拣翻一啲有滋润成分多少少嘅洗头水，唔好洗到个头皮咧，又系一滴又干到完全干到不得了洗头水啦。咁样， 即系如果你系油性。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20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新增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分别出现 Omicron 和 Delta 传播链，部分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说有多个火头，疫情非常严峻。專科醫生梁志超就形容疫情到了懸崖邊，有需要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又說學校的防疫措施已經沒辦法阻止病毒傳播，中學應該盡快停課。一陣聽聽梁志超的分析。 銅鑼灣寵物店 Little Boss 有倉鼠的樣本被驗出有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之後，當局是決定人道毀滅全港寵物店售賣的倉鼠，亦有市民是按照政府的建議到漁護署交出倉鼠，形容是無奈決定。關注團體就說街頭棄養的情況多了，一陣間會聽下各方意見。 對於通過建議市民交出倉鼠的做法，昨日有立法會議員在大會形容是唔湯唔水。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回應說，市民對整個疫情都有一定責任。對於議員就竹篙灣檢疫中心兩名保安員受感染